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19集。端倪。在城郊十州的白衣公子到底是谁？城内外无数百姓争相猜测，有说是周贵的幕僚，有说是孔岭的远侄，传来传去都没有个确切的说法。直到沈泽川离城以后，沈树八的身份才不胫而走，顿时成为了查州的圣坛。相比城内的舆论风暴，沈泽川的归城很安静，甚至称得上是无声无息。他们沿着官道返回，赶得不急。因为沈泽川在来时病过一场，所以踏上归途前，孔岭与乔天涯费了心思安排，甚至从河州商贩手上买了大肠，就是为了应对路上骤然转凉的天气。孔岭有心跟乔天涯说， 同志的身体回去还是请个大夫给瞧瞧，趁着在家里也补得起，不然往后还有事务外出，路上都得提心吊胆。 乔天涯端着碗水看向林荫下的马车， 哪有好大夫，我主子的身体得寻个厉害的大夫才能瞧出点东西，我们做禁卫的，主子的事情就没有麻烦事儿。别人不提，我就是怕主子自己心里过不去。 孔岭不知道沈泽川早年服药的事情，一直以为沈泽川身体就是不大好，但听乔天涯的意思，沈泽川从前在去都时还要比现在好些。乔天涯喝了水，没再提这事儿。他这两日在途中无聊，把那夜土匪暴起伤人的事情反复想了许多遍，觉得沈泽川即便要吃苦肉计，也不该伤得那么深。身体一旦习惯了迅速反应，想要在刹那间控制自己不要格挡，反而更难。乔天涯见过沈泽川拔刀，养山雪对于别人而言太长了，唯独对于沈泽川而言正好，就是因为沈泽川足够快。乔天涯在事后看沈泽川掌心的伤口，认为这个伤不寻常。虽然沈泽川神色如常，没有透露半个字，但是乔天涯猜测，沈泽川近来不再拔刀是为了隐藏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么沈泽川可能比身边人更早地察觉到自己的身体不如从前。然而，就按他们离开去都的日期算，时间还不到半年。这事儿必须得给师父和侯爷透个风。乔天涯想着，把剩余的水泼了，收完起身，对左右吩咐道： 差不多了，继续赶路。 沈泽川被外边的走动声吵醒，他脖梗酸疼，侧头磕在了车壁上，缓缓吐了口气。车窗帘没放下来，他懒得动，就着这个姿势看沿途的树影慢慢后移，马跑了起来。 到哪儿了？ 沈泽川声音微哑。乔天涯扣上斗笠遮挡阳光，坐在车帘外驾着车说， 今晚能到查州边境，再跑两日就是磁州境内了。 这官道几年失修，跑起来车身颠簸，晃得沈德川头疼。 下回去查州送粮，让罗木分出银子筹备工队，把这道好好修一修。 乔天涯就故作感慨， 那咱们往离北去怎么办？路比这里还难走。 离北都是马道，修得宽阔平坦，利于铁骑奔驰。你在背后这么杜撰，留心让侯爷听见。 沈泽川打起点精神。乔天涯把嘴里叼着的草心摘了， 我就是当着侯爷面讲也没事儿。他这次要是回来，你得先让他别瞧见那伤。 沈泽川抬起左手，虽然包扎妥当，但天热，伤口的位置一沾汗如同蚂蚁啃咬。 萧策安忙着呢，没有个把月回不来，你们不提他自然不知道。 乔天涯又把草心咬回去。 你要跟他告状吗？ 乔天涯驾着车， 待会儿再说，我这听不清。 沈泽川割下手说， 我到家给他写封信，这事儿就过了。 他说完想了片刻，觉得脖梗已经开始隐约痒麻，像是想起了被萧儿咬的滋味，于是加重语气又说了一遍， 这事儿就过了。 乔天涯嘴上应了， 一抖缰绳就响。果然告诉侯爷最能治，靠谱。沈泽川这一次走了小半个月，七月流火，此周比茶州冷许多，因为靠近离北，所以已经有了秋季的景象。周贵总算把人盼回来了，早早在城外等候着，见车马靠近，便提着袍子走过去，喜笑颜开。 同志，程峰，一路辛苦，快快入城，我已备了桌席为你们接风洗尘。 他们在城门前稍作寒暄，一起进了城。周贵的席就是在他府上，桌上倒没有怎么提公事。周贵知道沈泽川在路上生病的消息，用过饭后就亲自把沈泽川送出了府，只说万事不急，等同知休息一夜再谈也来得及。话虽如此，沈泽川还是把乔天涯留在了周府。晚些周贵和孔领会在书斋召集幕僚详谈茶州一行，到时候让乔天涯旁听应答也不会误了事。另一头，纪刚也等了好久，站在巷子口老远看见沈泽川就来接。这会儿天正黄昏，沈泽川又垂着袖子，纪刚便没瞧见那伤。他把沈泽川上下看了，紧跟着问， 怎么路上还病了呢？临行前不是叫松月备了大肠，就是担心路上变天。 沈泽川抬起右臂引着师傅进门。 风寒罢了，没什么大碍，都是小事。师傅吃了吗？适才在周府做了一局，我还没吃饱呢。 纪刚与沈泽川并肩入门，还想问问病情，却被沈泽川的没吃饱给带走了，高兴地说， 师父早猜着了，知道你今日到家，早上专门去挑了几尾肥鱼，你想吃什么师父都给你现做，已经收拾干净了，料也备得齐，快得很。 丁涛凑在后边冒着脑袋说， 哎，公子，公子回家了。 立雄也在后边跟着喊公子，丁桃的麻雀跳到他肩头也叽叽喳喳。从门到庭院不过几步路，却比外头还要热闹。庭院里的花草侍弄得比他走前还要好，正屋厅堂宽敞，竹帘都掀起来了，看着舒服。沈泽川陪着纪刚又吃了一顿，询问了丁桃和立雄的功夫进展。好在他伤的是左手，席间一直搁在膝头，没让纪刚起疑。屋里的热闹劲儿直到子时才散，纪刚让沈德川早早休息，因为晚上是乔天涯轮值，他便把丁涛和立雄一起给拎走了。屋里一静，沈德川才舒口气，他退了外袍，侍女们把帘子都放了下来，点起了熏香。他们的屋里一贯不让人留夜伺候，侍女一退到廊下，屋里就只剩沈德川了。沈德川沐浴更衣回到屋里，重披上外袍，挑灯写信。丑时一刻乔天涯回来，把周贵他们心里的册子呈交到沈泽川桌上。沈泽川封了信。 离北近来是什么消息？ 乔天涯臂间搭着个自个儿的褂子。 坏消息，主子明早听最好，今晚能睡个好觉。 沈泽川翻着册子， 最坏就是边杀人已经打到了门口，你说吧。 乔天涯转过椅子倒跨上去，哎， 那倒没有，就是侯爷的消息。侯爷带着禁军到了离北境内，没有直往北边回大境与世子会面，而是去了中伯跟前的边伯营。侯爷就在边伯营待了一夜，次日就带兵东袭，先打了沙三营，给老王爷立了一功。 沈泽川抬眸想了片刻，笑起来， 沙三营可不是小功。 是吧，这么大的功得赏啊。 乔天涯接道。沈泽川听着这话便说， 王爷赏他什么？ 乔天涯伸出手指， 赏了咱们侯爷一个营。 沈泽川微微挑眉。乔天涯继续说， 就是边伯营，王爷把侯爷留在了那里，至于侯爷打下来的沙三营，王爷反而交给了郭维礼。这人主子记得吗？就是前头构陷古今通敌的那位老哥，双方交接不愉快，侯爷退到了后头，被沙三营和柳阳三大营夹在中间，往北往东的战士都没有他的影子。 沈泽川松开了手指，合上册子。 边伯营是世子用来做补给地的大营，策安留在那里管的是离北辎重，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